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，但 但是我不知道， 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，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廖伟棠，我哋今集咧要介绍呢位诗人咧，都系大作家、哦。 可能系我哋介绍过所有嘅诗人，大家最熟悉嘅。我谂收音机旁边听众冇一个人唔知道呢个人，佢就系海明威。根本就好意料之外啦，我哋都知道佢系呢个小说家啦，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而且佢嘅小说经典啦，《路人与海》啦、啊，《太阳照样升起》啦，啊，《丧钟为谁而鸣》啦。这些全部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，但是慢慢都顾不到，我都顾不到，我都是去年才知道原来他写过诗，还出过诗集。 是、啊、这个版本是大陆的出版社， 大陆其实因为呢要出他全集，咁全集呢冇理由咁冇诗嘅，因为佢出过就一定要收啦。其实呢我諗出版社都系即系顶硬上咁样出呢本诗集嘅，因为呢海明威啲诗真系好怪嘅、 哦。 完全唔按章法出牌嘅，大家听下就会知啦。因为佢呢因为写小说啦，然后写诗系一个娱记啊。即系得闲写嚟玩下嘅，佢好多首诗咧就系用嚟咧同人嗌交用嘅。佢、其实有啲背景嘅。如果大家有睇海明威写佢嘅回忆录，讲佢喺巴黎嗰段日子，叫做巴黎一场咧永不完结嘅盛宴入边咧，就讲到佢有一个好朋友同一个敌人，都系诗人嚟嘅，喺巴黎，一个就庞德。一个就叫斯泰恩，是美国女诗人。咁佢入面啲诗呢就成日都搵呢两个朋友开玩笑，就讽刺佢哋。咁呢啲诗呢就冇乜文学价值嘅，老实讲系打油诗嚟嘅。咁但係呢佢都写咗好多首诗呢，其实系同二十年代嗰个所谓意象主义意象派嘅诗呢好吻合嘅。所以唔知佢同庞德之间嗰种互相影响呢系咪都喺呢度啦。咁佢嘅小说你会睇到，佢小说呢其实有一种特别嘅诗意。就是非常之准确、简单，每一个词呢真系唔讲多余嘅话，其实呢种系一种诗人嘅特质嚟嘅。咁、不如我哋听下佢即系喺巴黎时期写嘅诗为主啦、首先第一首呢叫做《难以言表》。 《难以言表》，海明威。六月的甲虫围绕着转角处的弧形灯飞旋，街角处留下他们的影子，你光着脚在六月的夜晚散步，双脚沾着青草上清凉的露珠，路对面的走廊班雀琴铮铮作响，嗅到公园里丁香花的芬芳，你的内心一阵挣扎，却又无法用言语表达，你就是黑暗中一首鲜活的诗。 难以言表，咁就系海明威嘅作品。 难以言表咧，其实系佢去巴黎之前咧喺美国写嘅。咁但系咧好有趣，就系同意象主义嘅嘢好吻合。点咩叫意象主义咧？佢入边咧，佢全部咧都系用形象嚟讲说话，佢就冇乜点嘅抽象嘅表述啊，或者系抒情啊咁样。就好似呢首诗咁样，佢写咗一段咧各种各样嘅活动紧嘅事物嘅时候，佢话。佢嘅心有种挣扎嘅感觉，但系无法只用言语表达啊。咁其实我哋每个人咧，经常我谂都有呢种感受嘅。有时你突然间觉得有样嘢好似好有诗意嘅嘢袭击紧你自己，你被自己感动或者系点样嘅时候，你唔知点样去讲。但系咧，海明威用最后一句咧，就同你解释咗呢样嘢，就系话你其实自己就系一首诗。你所接触的所有东西，你自己的所有反应已经构成这首诗了，所以你言不言表没什么所谓，不需要用语言表达。 但这首诗的画面就好像很美丽， 是啊，很生动，就是那个画面呢很美国啊，其实啊又有这个 banjo 琴啦，又有啲夏天那种傍晚的气氛啊，啲灯光啊等等。 有花香、 啊。是啦、啊、其实都几西部片。咁跟住呢佢话哦，原来你是一首诗，唔单止啊，你仲系一首鲜活嘅诗啊，即系你比写出嚟嘅嘢更加丰满，咁你都唔需要遗憾，你系咪一个诗人？ 系难以言表啊！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去巴黎啦。 啊，好明显啦，巴黎时期，蒙帕纳斯。 蒙帕纳斯、海明威。据说这一地区从未发生过自杀事件，应该说人们熟悉的人没有自杀身亡的。一个中国男孩自杀身亡，他们照样把他的信放在位于屋顶的信箱。一个挪威男孩自杀身亡，没人知道另一个挪威男孩去哪儿了。他们发现一个模特死在床上，死了很久。这件麻烦事让看门人几乎忍无可忍。橄榄油、蛋白、芥末和水、肥皂泡沫，再加上洗胃器，救回人们熟悉的人。每天下午，大家都能在咖啡厅找到自己的熟人。 蒙帕纳斯海明威的作品啊， 系啦，蒙帕纳斯咧，我谂去过巴黎的人咧，会唔会去嗰个地方？你有冇去过？ 我有 啊，我喺嗰度住过添， 走马看花咁。 系啦，咁嗰度系好咩噶嘛，好艺术家噶嘛，好文人啊吓。咁当然啦，当年咧，海明威佢哋住喺嗰度啦。咁咧，但系我对蒙帕纳斯最大嘅记忆咧，就系嗰度有个墓地。蒙帕纳斯墓园啊，咁嗰度系撞咗好多名人喺度嘅，好多即系我哋所熟悉嘅作家啊、哲学家，比如呢个沙特啦，同阿波娃啦，佢哋两个都撞喺度嘅，系啦。咁但系呢首诗好似就喺度同呢个墓地形成一个反差吓。佢话呢度其实据说从来未发生过自杀事件。但佢即刻就開始講，其實係好多自殺，好特別啊！佢話一個中國男孩死咗，但係啲人咧照樣將佢封信，當然啦，可能係從中國寄過嚟嘅信，照樣擠喺個信箱。挪威男孩自殺咗，咁佢就暗示，另一個挪威男孩佢可能係一個同性戀者。咁佢呢度咧，同埋一個模特死喺床上，咁呢個看門人係一個保守嘅人咧，可能忍無可忍啦。即係其實呢三個人佢舉嘅例子咧，都係所謂嘅邊緣人。你估1920几年一个中国嘅男仔喺巴黎应该都系个边缘人啦，咁一个同志可能又系个边缘人啦，咁一个模特喺保守嘅法国人眼中咧都系嗰种即系唔安分守己嘅人，所以佢会忍无可忍，死咗都当佢冇死。咁跟住佢讽刺翻啦，佢话我哋识嘅人咧系冇人死到嘅吓，我哋会救翻佢，即系佢列举嗰啲咧都系如果你服毒自杀咧，你可以食呢啲嘢会反胃、会吐呕吐咁啊。咁但系其实系讽刺紧一样嘢咩咧？其实我哋对死亡啊系有一种麻木感，以至于咧我哋成日觉得我哋系唔会死嘅，或者我哋身边嘅人系唔会死嘅、所以佢讽刺紧，就算嗰啲死咗嘅人咧，我哋都会将佢视为系陌生人。其实唔系话我哋啲熟人先唔会死啊，而系就算我哋啲熟人死咗，我哋都会将佢陌生化。所以咪剔除咗所有自殺嘅人，我哋覺得其實同我哋無關咁樣。 係，所以佢就話我哋熟悉嘅人就冇人自殺。 係好冷漠嘅呢首詩係諷刺緊法國人嘅冷漠。第二日我哋照常喺咖啡廳入面揾翻我哋嘅熟人，其實我哋有啲熟人已經死咗，我哋麻木咁樣忽略咗佢啫嘛。 嚇，蒙帕納斯啊嚇呢個地方，跟住落嚟我哋要聽黑森林。 黑森林。海明威，背靠着黑松山的白桦林，就像银湖雪白的皮毛，他们在车厢隔间用德语聊天，我们正在蜿蜒向上，穿过隧道，火车吞吐着黑烟，黑暗的山谷，河水哗哗，岩石堆砌，白墙围起，凝重的房屋，青绿的地，树木林立，卧困闲框。我熟悉的一个吉卜赛人曾说，他希望在这片净土终了此生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其实佢系一系列咁嘅诗啊。其实佢对法国啦、德国啦，黑森林系当然系指德国嘅地方，其实系德国同法国交界，有一片黑森林噶嘛。所以佢呢首诗结尾落款咧，佢都话系巴黎或德国某地呢、这个落款就好讽刺啦。因为嗰阵时 一戰剛結束嘅時候咧，法國同德國之間都係搶嚟搶去噶嘛，一直到二戰都係噶嘛。咁呢首《黑森林》咧，你就耳聽落嚇，係好似一首寫緊啲美景嘅詩嚇，即係讚美緊哇！佢而且佢入邊好特別嘅，係黑同白反覆咁樣對應嘅啊。白華林啦，黑松山啦，有銀湖喎，銀湖係雪白噶嘛，跟住火車又吐住黑煙，但係咧呢、這個、黑暗山谷咧又有一道白牆啊，真係好鮮明嘅，一切都好鮮明啊！你會覺得呢個地方好似人間仙境咁樣嚇。我哋依家去歐洲旅遊，都可能如果中意搭火車嘅人咧，就會經過呢段路。但最後突然間佢嚟咗一個諷刺，係好大嘅諷刺。佢話我識得嘅一個吉卜賽人話。佢希望喺呢片净土啊，终了此生啊。佢前面讲紧咧，啲人全部用德文讲倾偈，用德文聊天嘅。咁其实呢度已经佢隐隐暗示住一个咧德国人嘅排外气氛，喺嗰个时代嘅排外气氛已经开始出现啦。但系咧呢啲吉卜赛人，其实佢暗示紧嘅系所有啲喺德国嘅外人。包括猶太人啊，或者有色人種啊等等呢啲，後嚟被希特拉趕走或者殺死嘅人，佢話喺呢度終了此生，好似係一個即係安享晚年啊咁樣。但係其實咧，如果你過幾年一諗呢句話，就係一個咒語啊。 嗯， 係佢真係喺度終了此生，不過喺毒氣室入邊。 係，哎呀，好慘。 係啊，呢個就係我話海明威咧，佢就係咁樣。你睇佢啲詩，好似好簡單啊，好似好幽默咁樣，但係最後咧都好兇狠咁樣啊！一下子擊中一個事件嘅核心，呢啲就係大師啦，我覺得。 尤其是嗰句，他們在車廂隔間用德語聊天啦。 係啦，佢雖然後面話係巴黎或者德國，但係好明顯佢哋都係堅持用德文，即係德文咧係一個高級嘅語言，喺佢哋嘅想像之中嚇，唔會用其他語言噶啦。 係好，跟住落嚟，我哋要聽作家懂得的所有事情。 作家懂得的所有事情，海明威。作家懂得的所有事情，他一片又一片地展示，他的内衣比太阳还要重要。开始著述一部作品，意味着要理清很多琐碎的小事。作家的妻子或老婆们，给我一点帮助，或一堆麻烦。一些作家以穷人为创作主题，描写下水道工人的生活方式，故事的内容围绕着排水沟，作家间相互伤害。另一种作家以富人为创作主题，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混蛋，他写的女人互相认为对方被奢侈的欲望束缚，在他们的眼里也是如此。有一位作家爱上了他的母亲，还有些作家描写高兴的事，赚了很多钱，喝酒喝到死，用香槟泡沫忘记痛苦。还有些作家知道自己写的东西毫无意义，明明知道却随波逐流。 海明威的讽刺呢，就是之所以犀利呢，他不只指向其他人，佢仲指向自己，指向自己嗰个行业吓，夫子自道啦吓，入边讲紧嘅好多嘢咧，其实可能系海明威曾经做过嘅嘢，或者系咧佢认为一个好嘅小说家唔应该做嘅嘢。佢话佢用嘅都系一种隐喻吓，佢话作家咧系一片又一片咁展示自己嘅内衣，点解咧？咁我谂大家一想象都可以想象到指咩啦，即系作家咧好中意将自己啲嘢袒露出嚟，啊，即系当然系啲唔好嘅作家啦，即系以为将自己啲私线咧写晒出嚟咧就可以吸引人吓，甚至会引起轰动啊咁。其实当代都唔少咁嘅作家，尤其系一啲所谓嘅情感小说作家或者一啲所谓嘅私小说作家咁样。跟住佢又讽刺啲阶级作家啦，啊，写穷人嘅咧就一定系要写佢系围绕住呢个排水沟嘅生活方式，啊，写有钱人嘅咧，咁嗰啲有钱人全部都系混蛋，啊，跟女人咧写女人咧就会认为女人系一定系就会被欲望捆绑嘅，即系全部都系一个定势先入为主嘅。咁呢度佢又有少少讽刺嘅，比如话佢写富人嗰一段咧，我觉得佢又喺度讽刺紧佢嘅好朋友呢个腓茨杰拉德啊，写大亨。小传嗰、那个系啦，咁佢入边当然系写有钱人嘅 生活噶嘛。後邊咧佢更加寫啦，就係、是、寫有啲嘢咧係其實同寫作無關嘅。啊！佢賺好多錢，飲酒飲到死，其實呢個都喺度諷刺緊腓茨傑拉德。但係最後咧，佢話其實大家都知道自己寫嘅嘢冇乜意義嘅，但係咧，只不過隨波逐流啊，寫開就寫啦，繼續寫啦。咁所以呢個時候你再翻去開頭個標題咧，你就會覺得哦，都幾可悲。你識得嘅所有嘅嘢，原來就係呢啲同寫作其實冇關係嘅嘢。 係，只不過大家都係隨波逐流。 係啦，呢個毫無意義，係因為咧。都是第一句，他说他觉得他的内衣比太阳还重要，即是一种自恋，才导致了你最后的无意义。 是讽刺这个作家他的行家。跟着下来我们要听写给玛丽小姐的诗。 写给玛丽小姐的诗，海明威。玛丽，现在你能正视他了。在守寡时面对我们去过的地方，我们待过的地方，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，棕色的、黄色的，还有绿色的，大的、小的，还有不能确定的，既清晰又模糊。所有这些都是很美好的事物，它们像乡下的虱子一样爬到我们身上，直到我们把它们抖掉。我们不知道他们会从什么地方浮现，现在有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美好的。作为人类的成员，生活在某个族群中，你的付出是否得到回报？你是否交了税？你经常带着你的铁锹，铁锹很有用，很亲切，很甜蜜，而且它能挖得很深，如此的深。亲爱的，请安睡吧。还有，请记住，我现在过得很好。 写给玛丽小姐的诗是很搞笑的，其实她写了很多首，这首是最后一首。玛丽小姐呢是她在伦敦识的一个女仔，一个伦敦女仔，她们到底是在英国还是在法国识的呢，我就不知道。很明显最后是分了手的。分了手之后呢，她就写了很多首诗给她，到最后这首呢都有一点这个旧情人的怨毒。一开始都很衰啦，就是说你守寡的时候你终于可以看到我这首诗了。但是这里暗示紧咩呢？暗示紧系最终你会知道啊，我先系真正爱过你嘅。咁啊，你睇到呢首诗嘅时候，你谂翻起所有我哋嘅往事啦。但系呢啲往事咧，佢写得好特别。佢话佢全部变成咗一块块颜色啊，唔能够确定。就好似一个人咧，我所想到嘅就系一个戴眼镜嘅人，剥咗副眼镜之后睇到个世界。咁但系呢啲嘢咧，其实系曾经都系好美好嘅。但是最后呢，佢都变成咗呢好似跳蚤咁样。哇，其实呢段嘢呢即刻就令我諗起张爱玲嗰句名言呢，生命系一件华丽嘅袍子，上面生满咗呢个跳蚤。咁但系呢，呢个时候呢，你回忆嘅时候呢，你到底系諗返佢嘅美好呢，定系諗就系将佢抌晒呢？咁最有趣嘅就系佢最后一个意象几奇怪嘅。佢话你成日带住你把铁铲。点解一个玛丽小姐会成日带住铁铲呢？佢系暗示紧，哦，你好绝情，你将过去嘅嘢全部埋葬晒，佢好有用啊！你既然全部都要忘记咗 ，OK， 你忘记咗，挖得咁深，你安睡咗咪算咯。但最后一句咧好典型啊，就系话你见翻旧情人嘅时候咧，就一定要同佢讲话，其实我依家过得好好。 系，哎呀，我觉得有啲小家， 系啦，好刻薄， 系啊， 即系你就算人哋唔要你，即系阿海明威，你都唔使咁， 系咯，咁就明显阿玛丽小姐抛弃咗佢啦。 系啊，前面其实有几首好长嘅写俾玛丽小姐嘅诗，如果大家有机会揾翻海明威嘅诗集睇下咧，都几得意嘅。其实佢都几爱呢个玛丽小姐，所以最后先爱极变恨啦。 系呢一首先咁怨毒啫， 咁刻薄，前面都睇得出。佢好小气嘅，其实海明威咧系一个小气嘅人，尤其喺爱情上面咧系一个好霸道嘅人，独占性好强嘅人，大家都知嘅。其实如果睇佢嘅传记， 其实我哋睇佢啲诗，可唔可以见到佢同佢嘅小说有啲咩关联咁样？ 首先我觉得佢有佢小说入边嗰种斩钉截铁。 吓、啊，喂，唔讲多余嘅话嘅，同埋咧，佢系好自我嘅，啊，佢自己好自恋又自大，其实都讲得唔好听啲吓、啊，但系咧，咁佢有资格咁样嘅，因为佢真系写得好，但系咧，当佢去到一人同人嘅关系嘅时候咧，佢可能将诗咧同小说唔一样啦，将诗作为一个好私人性嘅发泄喺入边。 吓，同埋攻擊一下啲其他嘅朋友咁樣啦，咁我哋今集就介紹咗海明威啦、嗯，下一集就介紹另一個詩人啦。 介紹一個怪怪地嘅，同海明威有少少似嘅，所以我會揀佢嚟。下一集我哋介紹一位我哋從嚟未聽過佢嘅詩嘅一位歌手寫嘅詩。 係，下一集先至講俾大家知係邊一位啦。下一集再傾，拜拜。 和你說說詩，編導鄭希輝，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。